系啦，哇，仲有另一出吓、啊，叫 Jack Ryan 嘅嘢啊！我唔知道大家香港朋友咧、知唔知 Jack Ryan 系边个咧？ 其实系咯，而家呢只仲有冇人记得 Jack Ryan 呢个人物？ 我咪以为，我咪以为啊 ，Tom Cruise 嗰度咧，嗰度叫咩 Jack 乜鬼话？嗰度叫做 哦，嗰度咩熱探追？ 系啦系啦，唔系嗰出啊， 系啊 系 啊系啊， 唔系嗰度， 唔系嗰度。 如果你系90年代初期，你开始睇一啲。動作片或者攝戰片，你應該就會記得嘅，其實 係。係冇錯，同埋嗰啲軍事小說都係係咯。 即係 嗰個 Rainbow Six 啊，即係嗰個 係冇錯 主觀射擊遊戲，你都應該會認識嗰個原著者係啦。 係冇錯， 其實大家要睇個復白咧，一啲好即係佢比較代表作啊，係咩咧？ 嗯。 天王追擊啊！ 當然當然唔係講《奪寶奇兵》啊，《星球大戰》即係呢兩套以外， 嚟講應該呢個都係第三個系列嘅嚟㗎，其實 係。係啊係啊， 都唔係第三㗎啦，都叮噹馬頭㗎，其實即係你唔可以話邊個一二三意思，即係其實都齊名嘅。 佢 咩角色？ 第三次系列啊，真 係 佢 係。哦，第三係冇錯冇錯冇錯，係咩角色就係 Jack Ryan 咩人嚟嘅？即係福伯做過嘅，係。佢做嘅版本咧就係 Jack Ryan 已經老咗之後成為總統， 中年啦，應該係中年嘅未中 年， 係啦，好老咁樣啦， 即係大年紀㗎啦，都係咯，即係唔係 咁， 唔係即係而家中年意思，啲人可能係廿零三歲啊，啲人嘅印象中年係廿零三歲，中年廿零三歲叫中年，而家冇錯，你問翻僆仔係廿零三歲係中年，咁嗰絕對係有伯嚟㗎啦，福伯，因為佢都叫做福伯， 應該係四廿幾五廿歲㗎啦。 係啦， 係啊，係啊， 算係阿伯啦，都係 OK， 做總統啊嘛，嗰年已經 仔女都 最尾做總統 最㗎啦，佢嗰度 係最尾做總統，係咁係一個咧講由後生做到老嘅一個人物，咁係咩嚟嘅咧？咁唔係首先我哋做乜無端端講呢個嘢先？講下先， 係 咁老㗎啦。 因為啱啱喺呢個禮拜就有套劇就亞馬遜出嘅，咁啊一次過掟咗8集出嚟。就係第一季嘅，就係叫 Jack Ryan。 喂，佢即 係 又係一嘢出曬嘅，即係唔係逐個禮拜出嗰啲。係 啊，一次過掟曬8集嘅啦，已經係。 係，但係分分都未睇曬咁多集啊，睇咗部分啦，因為好急嘅，突然間出嚟。 一開始第一集真係，即係一路扯落去，成個下晝睇咗6集我都。 係，即係佢好精彩嘅拍得。 即係一個非常精彩。 咁佢係由邊個時間講邊個時間？一定唔係做總統嘅，定 新仔最後生嗰陣時開始， 最後生 同埋個男主角就係之前我哋好中意嗰套《無聲絕境》嗰個男主角嚟嘅。 哦，即係個老豆。 係啦，老豆梗係老豆啦，唔會係個仔啦。 冇冇，因為真怪啊嘛，佢哋以為個男主角。 唔係去到咁細，係個老豆做嘅，係啦。 係即係老豆，係啦。做嘅， 而呢一個造型係仲後生啲嘅，佢係。 係啦，就唔係好似嗰度咁嘅，即係嗰啲係。 你覺得佢係似廿度問，即係 三十歲到啦，係啦係啦。 佢呢個後生啲定係咩啊？嗰、那個電影版嗰個前傳咧， 卻克隊長嗰度係嘛？ 係啊，嗰、那個前傳。 卻克隊長個樣後生啲咯，你只可以講。 其實年紀我諗佢哋唔爭得太遠嘅啫。 係啊，個樣啊，卻克隊長後生啲咯，當時係咯。 啊、我覺得呢套電視劇的時間線咧，應該就仲早過阿強一隊長嗰套嘅。 哦，明白， 係。 因為講佢啱啱加入咗 CIA 嘅啫，呢度係。 新仔係啊。 新仔係啦。 咁但 係 佢呢個 係 到底 分析師啊？ 到底佢係跟翻小説咁套，就係呢個係重新寫嘅故仔嚟嘅。 我諗故仔就一定係重寫，因為當其時80、90年代嘅小説應該係寫冷戰啊。对手多數都是蘇聯 佢當在而家發生的 是全球是而家呢個 哦，即係調咗個時間 ，OK， 當現代嘅哦， 係啦，佢對佢個組織就係中東嘅 ISIS 嗰邊嘅， 哦，直情打 ISIS 哦， 係，哦，喂，但係咁樣嗱，我睇翻資料，可能真係會原創嘅，因為點解咧？嗰5集嘅電影版裏面咧，有4集啊，開頭嗰4集正傳咧，咁就全部都係有小説跟嘅，但係咧呢個嗰個前傳咧，就佢只係用翻角色原創係由呢一個小説家取材嘅啫，咁即係一定係原創劇本嚟㗎啦。 哦，即係嗰時電影嗰啲後來嗰啲都已經原創啦，就唔止係呢一。 電影就其實賓艾費力啊，邊個啊艾力寶雲啊同埋福伯咧，佢哋三個演員嗰4套咧。都是小說嚟嘅， 有小說嘅， 系啦，系啦，咁但系之後2014年嗰部咧就唔係啦，就用翻個人物嘅啫。 系。 哦。 即系你 识 佢黑隧咗嗰 度。都距离得好远啦，已经啊。 嗯。 系啊，系啊，系啊。 嗯。咁所以今次呢套就系、是、又系用翻原本，即系当詹士邦咁啦，即系詹士邦喺翻度啦，但系改晒啊啲嘢系啦。 系啦。咁但系啲人物，即系副线人物都 keep 住嘅。即係例如佢有個黑人嘅阿頭啊，或者佢老婆啊，嗰啲喺呢一套劇咧都會有出現翻。 咁啊，即係一樣等於阿 M 啊、Q 啊嗰啲咁啫。係 啦，即係配角， 即係嗰啲都有嗰啲人嘅咁啦，係啦。係。咪就一齊就轉世咗嚟現代啦，咁啦，係啦。 係啊，就發生喺而家咁樣。 嗯。 係。 咁就阿銘係咪都睇過曬咧？其實之前嗰五集。 五集我冇睇曬，我睇咗四集先係前傳，我冇睇，咁就其實個印象都比較模糊㗎啦。 咁 就嗱，係啦，咁就其實阿福伯咧，正話都可能提一提過㗎啦，就係佢唔係第一，佢做呢個角色嘅時候，佢唔係第一個做嘅，係第二個做呢個角色嘅啫。第一個就係、是、新康納利同埋艾力寶雲嗰套追擊赤色十月啦，咁就艾力寶雲就係嗰個。福伯的角色嚟嘅，即係 Jay Ryan 啦，係啦，冇錯。咁就嗰套係最好睇嘅，《追擊赤色十月》就 冇錯， 一個係， 係啦。其實後面嗰度咧，阿福伯嗰兩集係非常之唔好睇嘅， 都 OK 嘅，OK 嘅。 我就 keep 住係中意嘅，其實我 頭先講，唔係咁，我的確係啊，《赤色十月》咧係好睇啲嘅。呢、這個係嘅，比起就 新康納利好鬼型㗎嘛， 好鬼型。其實咁講，《追擊赤色十月》可以話係影響咗之後，即係早期嘅韓片咧，都係拍呢類型嘢㗎嘛。大家記得 係 哦， 係啊係啊， 由呢類型片開始拍出嚟。 日本漫畫嗰套咩《 絕對 的男隊》咧， 哇，好多啊！甚至乎你而家阿福井做乜寫啲咁嘅嘢啫？ 新潮小説 係啊，嗰陣時其實都係呢啲嘢嚟嘅啫嘛。 喂， 係 呢個作 嘅 擅長 講 嘢嘅 就係。冇錯，所以呢個咧可以話係掀起咗而家現代咧好多嘅一啲類型或者係嗰啲路線都係由呢度開始，即係就係《赤色十月》呢套戲開始啊！我意思係個電影。係 啊 係啊。咁即係個個睇完都哇！喂，真係正喎、啊！咁即係起碼嗰套因為咧牽涉咗嗰隻潛艇，同嗰隻潛艇好似係特別啲噶嘛，佢好似用水定咩噴出嚟啊！即係個推動方式 係 特別啲嘅， 少少科幻成分嘅嗰隻潛艇。 係啦，即係佢係先進啲嘅，唔係話啲完全正常嘅。 嗯。 個科技高啲咯，又唔係超科技，即係現有嘅， 但係 高少少，係啦。所以你睇啲又有少少科幻感，咁同埋玩潛艇嗰個 feel 又係好正咯，係啊。 係一個。 嗱，啲其他嗰啲篇章就唔係噶嘛，唔係話有隻潛艇，唔係一隻嘢咁樣。 就變成反恐啊！ 反恐嘅啫，係啦，似嗰啲嘅啫。係啊。咁但係《赤色十月》係一個好唔同嘅一樣嘢啦。嚇！咁都有人拍一套《追擊八月十五》嘅，唔知關唔關事啦。嚇！嗰度就食鬼名啊！ 係啦，冇錯。 咁就由呢度開始，就隔幾年咧就會拍一次《Jack Ryan》呢個故事啦。 冇錯啦，係啦。 咁跟住嗰套應該就叫做《天網追擊》係嘛？ 係冇錯，《天網追擊》。 即係其實你可以話佢有少少似詹士邦啊個情況，都會轉人做 嘅。少似嘅。 係啦， 係啊， 即係同一個角色，但係會轉人做，同埋佢呢個角色係有成長嘅喎。即係佢詹士邦就冇噶嘛，永遠都係好似喺嗰個時間，佢就唔係。 詹士邦唔會冇得升級噶嘛？佢 係。啊，冇唔係啦，唔會做出升級做咗。 捱死一世都係做特務啫嘛。 做特務，或者佢都起碼就算 MI6 佢都唔會。做大粒，唔好話升升下做咗首相噶，攞丘吉爾咁唔會噶嘛，係啊，但呢度佢又會嘅，佢喺嗰個即係嗰個喺個美國嗰度嗰個佢嗰個官位一路即係上嘅會，咁啊， 真係會上到美國總統嘅最尾。 係啊，呢下係咪有啲似銀鷹傳咧？ 咁又唔同嘅，佢又唔係不擇手段咁樣上去嘅。 哦，咁銀鷹傳意思即係佢哋有時間，即係有時間推移嘅。有身仔，都一路係啦，係一路可以做到皇帝咁樣啊嘛，即係咁你話延禧宮女都得嘅咁，由宮女做到皇后啊。 阿福伯如果冇做追擊呢個系列咧，佢最尾應該拍唔到空軍一號嘅，有機會 係。係， 有機會，有機會，有機會。 因為都係同類型嘅嘛，其實你覺得空軍一號個主角咪即係張華？ 我成日以為嗰套係嘅喎，唔係嘅咩？ 系咯，唔系噶，其 实唔系噶，唔系噶。 我空军一号好睇好多，我觉得。 我都搞错咗，成日嗰套都系其中一集嚟嘅。 其实有会搞错唔出奇，因为太相 似。好似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份做嘢差唔多嘢， 佢做咗美國總統咧，原來嗰係另一出嘢。 佢真 係 做咗美國總統嘅 係。係係係，哦，即係原來，哦，原來温一號佢嗰套唔係呢套，我以為嗰套係其中一集添，搞錯咗，係。 你當佢係咯，其實當佢係都 其實 係 好似嘅，真係好似嘅，都好好夾到 嘅。怪嘅其實。 係啊，係。係搞錯咗。 阿明點解唔係咁中意咧？啊，好復白嗰兩套。 點解啊？真係悶咯，同埋。我有個朋友，佢有小說，有睇過小說噶嘛。佢話睇過小說嘅就鬧到燃眉超級會飛起嘅，同埋其中有一句對 白，我 幾中意喎，同埋其中有一句對白，我朋友就好記得嘅，就係咧小說嗰度會有一度就係講見到隻直升機出嚟就話，哇隻直升機好大啊咁樣。跟住電影版嗰度佢保留翻呢句對白，但係架直升機嚇。咁樣嘅直升機，你同我講係好大，你有冇搞錯啊？ 點解咧？佢換咗個型號咩？ 唔同咗。 哦。 哦。 係啊。 book 唔到架大嘅嚟拍，就 book 架細 嘅。係啊 ，book 唔係啊，冇錯。 咁樣。 同埋個節奏啊，好似都比較拖咁樣咯，我覺得。 係，會比較慢啲，因為佢始終嗰個飾演個角色係年紀比較大啊。 係。係啊。 即相對會比較少嘅，其實係。 唔同第一集佢嗰、那個雖然都係文戲為主，冇乜動作，但係你感覺到嗰個危機感啊，同埋個張力係好強噶嘛。 因為 個 吞 噴 手啊嘛，淨係一隻潛艇啊嘛。 係 啊， 冇 錯 冇 錯。 係。 嚇！最緊要係演係。 係。咁阿斌阿斌艾佛力嗰套咧， 即 系蝙蝠俠，我最唔中意啊呢套又系。 我都麻麻地，其 呢套相对差啲嘅，的确大家都觉得系。 其实正确嚟讲，我净系中意第一集嘅，其实系啦。 咁重启嗰套你冇睇过嘅？ 冇睇，冇睇。 佢喺队长嗰度未睇过。 佢喺队长嗰度冇睇过。 嗰套我睇咗，我就觉得佢可能太过接近。因為太接近呢個麥迪文嗰套Jason Bourne。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有啲似啊。 佢將個風格有少少走咗去。 佢套戲拍到咁啫，係啊，拍到Jason Bourne。 係喎。 其實佢就冇咗 Jack Ryan 嗰種。 冇錯，冇錯。 即係佢個輪廓都有少少似啊麥迪文啊，阿隊長。我套戲。 戲路啊，嗰樣嘢啊，即係個戲啊，個戲本身個戲都似。似啦，似阿追分帮嘅个古仔系咯。 啊，个款都似嘅，其实。 个款又似，做翻差唔多嘅嘢。 可能嗰阵时又应该系追分帮最红嗰阵时 啊。系，即系之后咯，但系未衰，因为未拍最新嗰集追分帮嘅嗰只好似。 未拍鹰眼嗰集啦，最新。 系啦，拍完嗰集之后就唔得啦，我觉得追分帮。 鹰眼之后嗰啲都唔得噶啦。 都玩完啦，应该都系咯。 但票房就一般啦，呢一套就。 keep 住嘅，其实追击系列咧，不嬲都唔系话大爆。但是永遠都 有一定的票房 哦， 甚至乎當年在香港，即係我話九十年代二十二千年嗰段時間，都啲人都喜歡的，其實是即係見到呢個品牌，其實都會即刻去睇。 定係咪睇 詹姆斯邦嘅？其實佢 係咪淨係睇福伯嘅嗰兩集？ 我最主要啲人記得都是福伯嗰兩集嘅啫，其實 係啊係啊， 同埋你成日覺得福伯好像不止做咗兩集噶嘛？ 係咯， 係啊係啊， 係咯。 因為佢好多其他戲咧，都鬼死似噶嘛，其實 係啊，係啊， 但係佢個角色都差唔多嘅，阿福伯空軍入去你都以為 我真係以為係，我都搞錯，我真係以為嗰度係其中一集嚟嘅，唔怪得我印象中佢做個總統咧就係咁咯。 咁你所以成日覺得啊，佢好似好多集，其實只不過 哦，做咗兩集啫。 原來導演係簡尼夫班納嚟㗎，呢個嗰個前傳嗰集， 即係阿佢阿隊長嗰集。 是啊是啊，原來簡尼夫班納 是 啊，演員嚟的。 你介紹一下呢個演員先，我認得個樣子，我唔知佢做過乜鬼喎。 哦，佢做過乜嘢戲咧？嗱，我先 即係個導演啊， 超級特務演神通啊邊個講西部嘅咧？阿 Will Smith 嗰套咧，咁佢就做嗰大反派咯，係啦，同埋佢係我先喺哈利波特佢都有做嘅。是啦。 哦是啊，我记得哈利波特有份啊，我记得 他样子。是啊是啊，做个不知什么教授咁样的他是。 是 啦。是啊，咁样他导演的作品呢其实就详细我不记得太多啦，但近期那些呢就有雷神啦，第一集、哦、第一集的时候。 哎呀奶嘢喎。 奶嘢喎。 跟住之后仙女奇缘真人版那个。 仙女奇缘即是哪套啊？ Cinderella 新嗰套， 真人版嗰套， 即係有好靚嘅藍色裙嗰套， 哦，記得嘅啦 ，poster。 啊，係啊，佢做過乜嘢戲咧？最近嘅演出就係 呢個咩鄧寇黑大行動啊，做嗰個軍官嗰個啊。 哦， 係 啊，嗱，同埋最近導演嘅作品就咩《東方快車謀殺案》啦。 哦， 佢做埋主角嘅，自導自演啊，係啊。 哦，佢就係嗰個偵探 白羅，就係白羅。 哦， 係啊， 佢拍到刀嗰個， 自導自演入去，係啊。 佢拍到雷神成套舞台劇咁啦，第一集。 係，佢其實係嗱，我中意，因為佢似舞台劇啦，咁就因為佢其實喺英國嚟講啊。是沙劇王子嚟㗎嘛，佢後生嗰陣。 嗱、哦、雷神適唔適合拍到舞台劇咁樣另一個問題。 係變咗莎士比亞喎。 咁另一個問題。 但係就我唔知係咪佢想攞返希臘悲劇嗰種咁嘅處理去。 咁咪應該好似雷神三呢佢就戲中戲嗰時咁樣表達咪遲啲囉。即係麥迪文你頂上咗嗰時。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佢應該咁樣拍咁我就覺得犀利啦。 係啊。 嗯，咁就讲返今次嗰套电视版啦，不如。 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点好睇 就其实就讲佢啱啱出道嘅，就啱啱加入 CIA 就做一个一个佢仲唔系情报分析员，好奇怪，佢一个金融分析员嚟嘅。 咁样？ 佢系专系佢哋个部门咧，就专系 mon 住呢个世界各地有啲乜嘢唔寻常嘅银行交易啊。 哦， 因为 佢 哋话。 系， 即系睇住，系即系睇住佢现金流，睇下有啲咩古怪，跟住会唔会系 有啲乜嘢活动嗰啲唔寻常嘅交易啊？喺金融上面，咁佢哋话就系一啲唔寻常嘅网络上面啊，或者银行嘅交易咧，就会睇到一啲恐怖分子嘅活动啊。其实 咁又真系嘅，呢个系真嘅。 系啊系啊 系啊， 只要你嗰样嘢系唔正常嘅，佢哋就会睇住及住。咁再調查一啲，再跟住追嗰條線索，睇下會有咩發生。 結果揾到阿旺啊，阿旺做緊嘢啊。 佢哋就係做一啲咁嘅嘢，咁佢都係一個唔係太一個普通嘅文員咁啊，即係喺嗰度。 係啦， 因為之前講佢係一個海軍陸戰隊嚟嘅，之前。 嗯， 哦，係。 就派住個阿富汗嘅，咁但係佢應該都有嗰種，即係通常而家嗰啲電視劇啲主角都係咁，都有嗰種心理創傷後遺症嘅。 哦，明白， 又系有嘅。 佢唔想再上前线啊，佢只系不过系想喺个 office 就咁做嘢就算鬼数啦，即系唔想再参与咁多实际嘅行动。系啦，咁有一次，咁佢就得佢，因为佢系呢个方面嘅天才咧，咁佢发现咗喺中东附近咧有一个好唔寻常嘅交易。 嗯。 咁佢就提供咗俾佢个头，而佢呢个头咧就啱啱新加入嘅。 嗯。 就俾人炖冬菇炖咗落嚟嘅啫，其实系。 哦。 即係佢哋亦都會講佢哋 CIA 裏面嘅高層嘅內鬥啊！係 係係係。 咁啊話俾阿頭啫，其實阿頭就覺得我唔想再犯錯啊！即係因為都唔冇真憑實據啊嘛，呢單 嘢。係係係。 咁就唔鬼理咁啊！咁啊 ，Jack Ryan 自己咧就走去用佢啲人物啊嗰啲就走去查，咁啊結果真係發現咗呢一個恐怖分子，咁啊仲因為佢發現嘅，咁啊佢又飛埋過去一齊去到中東嗰度。調查呢件事啦，咁啊開始有故事嘅，其實係。 哦，即跟住結果就要實戰打埋啦。 係啊，就真係落場打，因為好奇怪嘅，個個見到佢著曬西裝咁樣去到咧，都話佢係唔識開槍嘅。 係。 即覺得佢唔識打嘅，其實係。但係到佢真係實戰嗰陣時，個個都見到佢身手咧，都覺得好出奇咁樣咯。 即覺得佢仲勁過嗰班軍佬， 係啊，真係勁過班軍佬嘅，佢因為海軍戰隊喎，佢 咁下次嘅戰狼三可以喺後發下。 系啊，都可以做咗 Jack Ryan 呢个角色。 咪即系扮翻呢只咯，即系除西装骨骨咁，又以为唔打得咁嗰啲咁，向翻呢个方向做。 嗰阵时都系咁嘅，西装骨骨，但系又打得下噶嘛。咁就讲佢就接触到个恐怖分子，咁就收尾就本来就捉咗个恐怖分子个头噶啦，点知最尾就俾人接肉接咗去。 哦。 咁就失去咗条线索。 嗯。 点知佢哋再继续追查落去，就发现原来。佢已經脱離咗 ISIS， 諗住自己獨立出嚟，係統一整個呢個伊斯蘭教所有嘅人啊！佢係要， 即係起多支旗啦。 甚至甚至乎佢哋 CIA 裏面叫佢咧，係一個新嘅拉登啊！如果唔喺呢一個時間嚟停止佢嘅話， 喂，咁我想問下佢係咪真係講 ISIS 真係係我哋形容咧？ 真係用翻曬而家真實嘅名嘅。 佢真係講 ISIS，OK。哦， 即係伊斯蘭教啊、穆斯林啊，全部用翻曬。 咁嗰啲唔奇，但係嗰個 ISIS 佢真係講 ISIS。哦， 佢真係 唔係自己作一個，即係例如九頭蛇。 唔係㗎，唔係㗎，因為佢講嗰個恐怖分子已經脱離咗啦嘛，已經係。 明白。 即係前 ISIS 成員咁樣係。 係啦，咁佢嘅理想會更加大。 佢新嗰個就作出嚟啦，新嗰個組織。 即係想做民主，係啦。 係。 佢想做係啦，就統一曬所有嘅穆斯林啊，佢係。 點啊？咁啊，連 ISIS 都唔退啦，其實咁講啫。 係啊 ，ISIS 都會有機會會唔退，仲講個奸角仲會去周圍咁樣懟冧其他嗰啲唔同嘅教派啊，嚟收埋曬佢嗰啲人添啊。 OK， 即呢個就倒翻出嚟啦，呢個人物呢一個係。 咁中段佢就發生咗第一次嘅恐怖襲擊嘅，就係喺呢個法國嘅教堂嗰度就放咗一次伊波拉病毒嘅，就死咗300多人添，嗰次係，即係第一個警告嚟嘅，其實係咪？ 警告嚟嘅。 咁就係咁樣展開咗啦。 咁我覺得幾好睇嘅喎， 咁佢其實咧，除咗 Jack Ryan 啊做得好啦，咁周邊嘅角色組，我最主要咧其實係。阿 Tusk 你講過嗰一樣嘢啊，就個奸角描述得好啊。 啊，係呢個緊要嘅。 嚇，佢講個奸角嘅份量咧，其實差唔多同 Jack Ryan 係一樣咁滯嘅，你記 得？ 即係佢好清楚講佢點解會有呢個理念啦。佢嘅家庭啊，佢點樣對佢嘅仔女同埋佢啲兄弟啊，佢啲手下咁啊，佢好詳細講曬出嚟嘅，其實係。 即係雙子角咁滯喎，如果你講到咁。 基本就係雙紅片嚟嘅，你睇。 我想問一下係個奸角係由頭到尾都係黐住一齊吉連住咁多集，一個奸角唔係單元式嘅咁。 唔係單元故事嚟嘅，應該八集都係同一個故事嚟嘅。 哦，明白。 所以先至會追得咁緊啊，成個節奏係。 哦，係。 同埋佢喺文戲同埋槍戰動作嗰度分配得，我覺得就好平均。 嗯。 即係佢唔會俾你覺得悶啊！有任何一刻係。 嗯。 咁呢種嘅 文戲 咧，都 係有 張力嘅，佢係。 係啦，係啦。係。係啦。 點咧？ 慢慢我就話你啲文戲都有張力，即係要即係唔係話文戲就真係悶咁解咯，唔關事係。 係啊。 文戲都其實都好有壓迫感，因唔係講緊任何嘢啊嘛，係咯。 係啊，唔係嘥時間喺度誒談戀愛啊，即係講任何嘅嘢，其實佢個劇情係走得好緊，拉得好緊啦，其實係。 即是正常的時候其實都是討論案情都是跟案情有關都是查緊嘢。 同埋是佢個拍真係個投資應該都非常大我覺得佢係。即係一樣㗎啦每一集已經係。 似戲 嘅。開頭第一 同埋 係 飛去唔同嘅國家拍㗎喎佢真係。 係啊。 開頭 第一場戲我見到嘩幾個兩個僆仔喺度望住上面有幾架戰機經過，跟住影住 top shot， 跟住之後喺度砰砰砰砰砰砰， 你以為拍緊戲啊嘛？即係以為真係睇緊電影嘅嗰度係。 係咯。 哦。同埋嗰兩兄弟就係嗰個恐怖分子嗰兩兄弟嚟㗎啦。 哦。明白。 嚇！佢就係因為嗰一度而改變咗佢嘅，同埋嗰個恐怖分子開頭都係一個大學生，好好嘅青年嚟嘅，講佢。但係佢因為喺法國長大咧，受到歧視啊，揾嘢做又揾唔到啊，即係啲人一見到佢係呢個伊斯蘭教嘅人咧，其實就已經歧視佢啦，已經係。 嗯。 咁就令到佢個心理就會變成想做恐怖分子，即係佢連呢個點解會變成咁嘅心理描寫，佢都寫得好好啊，我覺得喺呢度。 哦。係。 啊，即係唔係咁片面嘅一個奸角咯，其實我覺得佢，同埋佢嘅高智慧咧，其實係每一次。無論是戰鬥又好文戲又好都食住阿 Jack Ryan 咁滯嘅每一次都可以。 咦今日小丑對蝙蝠俠咁樣。 都有咁雙紅片嘅格局我覺得佢係做得好好囉。 明白。 即係我相信呢個好過福井同阿井丑啊呢個。 嘩呢個直頭唔係嗰個 level 啦同 埋。喔係啦高好多皮啊。即係佢係咪真係都追得到原作者呢如果係咁講即係呢個故仔寫嘅程度。 咁我冇睇過小說我就唔知啦。但係佢就個氣氛其實我覺得佢係有翻追擊系列嗰陣味啊，即係 絕對冇失禮呢套作為呢個 Jack Ryan 系列嘅電視得佢一個，但冇失禮啊，即係依然係好似戲，甚至好睇過啲戲啊。 我諗阿明應該會中意嘅其實。 系， 我你唔中意福伯嗰两套。 咁如果你咁讲，好好睇啦，净系一出嚟啫。 好正常嘅一套战片啊，我觉得。 嗯， 系，嗱，我睇咗少少，我有兴趣继续追落去咯，我就。 即起码头半个钟已经吸引到你一路追。 系冇错， 系好紧要啊！呢个唔好闷咗，系一集先，跟住你话第二集开始好睇啊。 哦，唔会啦，唔会啦。 有啲人讲埋你咁样噶嘛，话咩挨过头几集就得个，点解我仲挨过头几集啫，大佬？ 系。我哋要挨头几集。 咁开大头，你不如你唔好由第由讲到切入咧，你就第佢好睇个切入先啦。 你好睇个切入，再谂翻转头都得噶，你唔使 谂噶。系啊，你如果调动得唔得啫，大佬？跟住坐翻三个月前都好啊。喂，点解要我要挨三集咁？嗱，咁人哋呢度唔会啦，系一个好靓咁样去，系嘛？ 个 opening 已经要你睇落去 接熟咧。 你第一场戏系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嘅。 当然系啦， 系咯， 当然系啦。阿窝啊，都系赢在一开场，招咁你 start destroy 啦，再再攻击。 喺嗰个镜头 系啦，嗰下哇，咁样嗰下啊嘛，系咯，即系。如果佢切入点系阿 look。嗱，真係喎，原本喺度揾個望遠鏡喺度望天望到我。What shit？ 喺度飲奶嗰陣時 候。係啊，唔係啊，真係㗎，原本戴住頂漁夫帽喺度望下，咦咩事咧咁？我真係咁㗎，初佢 cut 咗咋，同埋啊，同啲同學啊去飲嘢啊，開頭一班同學 話。哇！我呢條片你俾啲老細睇，佢都唔使旨意上嘅，其實。 係啊。咁攞個有資金俾佢 cut 咗，好早已經 cut 咗。 哇！好彩佢調咗個戰艦出嚟㗎，大佬。 係啦，一開場就黑武士就登場啦，呢啲好緊要嘅，好緊要嘅。 係冇錯。 跟住啲做曬啲最緊要嘢啦，跟住 out 啲 D2 嚟跌落去升嘅，都未出現啊 look 嘅喎，即嗰佢翻嚟嗰個鋪排先令你，你好想知咩事？其實好緊要，呢個係一個 storytelling 嘅一啲， 好緊要，真 一啲手法嚟啦，係啦。 系啊， 唔系用金融嘅小说有一部我都好中意嘅就系《笑傲江湖》，佢都系用咗呢个手法。 系咩？我以为你话《倚天屠龙记》主角都未出世啫。 笑傲江，因为《倚天屠龙记》个主角真系好迟出啊嘛，嗰啲系。 即系迟咗少少，讲个老豆先。 咁但系《笑傲江湖》系真系铺排得好好嘅开头。 系。 你讲《倚天屠龙记》，我以为阿张翠山先系主角啊，大佬开头。 以为张三丰啊。 啊， 未至于系啦。 啊，咁呢种手法系好嘅，你第一个镜头吸引咗人追落去 咯。系，好紧要，好紧要。第一个镜头已经令你唔想睇落去，唔通咁样好咩，大佬？ 系，即系又系阿个系周迅嗰套，哇！你第一个镜头已经见到四廿岁女人扮靓妹，仲要觉得佢残嘅，你睇唔咗落去，咁你就死啦。 高达啊，一开场影啊，佢三只揸鼓啊。入去呢個衛星七號啊，係啊，即好點題啊，件事係啊。 如果你一開始係冇翻學，你就已經瀨完。 而家個情景咪咁咯，即係我搞錯呢啲真係當年都唔會犯嘅。 有啲人已經知道你做乜嘢啊嘛，但係你第一集。人哋唔知道你做緊乜嘢嗰陣時候，你要咁樣吸引人嘅，其實 係。係啊，但其實第一集可能你都唔係完全知道做乜，但係吸引到我，我真係好想。係 啊，起碼嗰三隻獨眼已經引到你睇落去。 佢咩嚟啊？你第一個問題，唔通係一啲即係唔通件太空衣嚟？所以好多人都以為係件太空衣嚟嘅。第一次睇，即係以為佢哋白冰咁啊，即係一啲太空衣咁。啊，咁原來機械人嚟㗎，咁即係到底咩事咧？咁你會令你已經被 keep you guessing 咧，喺度估緊，即係。跟住做乜？系，好紧要嘅，好紧要嘅。 啊，开得靓， 开得靓。跟住又有一个好重要嘅间隔，即系你系会中意睇佢。 系啦， 系啊。 咁呢一 个 剧 就 配合晒呢两样咁重要嘅嘢，佢都摆晒落去啊。 即刻冇事啦，系啦，咪一登场我已经 系啊， 系咯， 系啊， 已经折服你噶啦，系咯， 系即系赌神啊嘛，又有阿陈金城呢啲咁嘅。 我陳金城就唔算好好啫。 哦， 陳金城唔夠阿紅爺噶。 俾你敖色仔嗰度已經。 其實紅爺好啲噶，即係賭石紅爺呢個角色係好啲。 紅爺係啊。 陳金城唔算太成功。我覺得陳金城呢個角色甚至乎冇佢個嗰個靚啊，即係另外一個叫咩啊？ 南哥 啊。南哥係啊，冇係。 即係第一次喺喺嗰、那個從阿 甚至乎唔及唔上阿龍方嘅，係啊， 哦係， 其實龍方都係第一個出現噶嘛， 係啊係啊， 但當然佢當時唔知係壞人啦，係咯， 係 咯，其實都唔係嘅，即係賭神佢點解佢唔係 focus 喺一個壞人度啫，咁佢都 OK 嘅，係咯， 嗯，系啊，冇话红野咁出问题啦。如果你讲嘅宝， 差好远。 红野系做索咗最好嘅，即系嗰个角色系，系啊， 系冇错。 咁但系佢当然赌片，佢又唔系以嗰个敌国为最重要嘅，佢就 系 佢个路线啊，即系嗰时啲人话其实系 Ringling 嚟噶嘛，即系其实赌神系。 系啊系啊系啊， 英明即系啊，即系啊Tom Cruise 啊，德斯霍夫曼嗰度啊嘛， 德斯霍夫曼嗰度， 系似嗰套噶嘛，系咯，唔系何必有我，系啊，唔系似何必有我嘅， 我觉得嗰段系， 啊直情系讲明噶啦，呢个都唔系秘密嚟嘅，当时 吓都唔系秘密嚟， 唔系秘密系唔系，当时啲观众就好清楚嘅，而家啲人就唔知嘅。 哦，系， 即系个路线佢就唔系太过， 唔系话太介意嘅，其实 唔介意，唔介意，因为佢都唔同。 而家咧就俾人闹到死噶啦。 佢都其实佢唔同噶，讲呢样，只不过，只不过佢有个即系咁嘅由嗰度 inspire 咗少少嘢啫。咁呢个绝对 OK 噶，系咯，系咯，呢个唔系抄喎，反而佢都唔系讲嗰样嘢，佢唔系傻噶，赌神。 系 啊，系啊， 咯，系啊。赌神 即系个关系累近啫， 系啊，即系佢傻咗之后嗰个关系啫嘛，系咯，系咯，即系赌都唔关事啊，系咯，都即系唔同嘅，其实唔同嘅，系咯，系咯，吓， 系， 嗯，系咯，咁你话索数出色敌国咁呢套绝对做到，系咪？咁啊， 绝对做到， 嗯， 好好添，仲系， 系，咁就未睇到结局啦，分咁可以再 未睇到，睇到第六集，三两集， 系啦，我哋今次就纯粹介绍俾大家睇，虽然咁之后可能可以。再讲嘅系咪？ 再讲系啊， 都可以系啦，因为都推介啊，因为今个礼拜真系，如果Netflix 嗰两套，大家觉得个口味可能真系会近啲， 奇怪啲系啦， 一 个印度咖喱再加英国菜都唔啱食。 呢套美国佬嘢咧，咁啊，我谂咪易入口啲。 都食翻汉堡包同薯条好啲，系啦。 系，虽然如果你觉得大美国主义嘅，你就唔好睇啦，因为呢啲系一定大美国主义噶啦。 有冇卷支美国旗喺我身度先？ 系未至於掛喺 埲牆度啫，即係個章咁啫，最多係嘛？ 誒，掛喺埲牆度，即係你咁你嘅美國空軍基地冇，你唔掛啲國旗喺度㗎，咁你呢樣嘢又啱嘅喎，其實就 係。唔會話。 中國人拍就實係大美國主義㗎啦，你中國人拍就大中國主義。 日本拍咪大日本主義。 成嗰套劇或者係好唔好睇嘅，其實我覺得係。 係啊，冇錯。 係。唔係咁呢個係唔使理會嘅，咁你呢套直接係講美國情報局嘅嘢係嘛？點會唔係大佢主意啫？係咯，就係咁㗎啦。咁就係佢。 同埋佢有樣嘢好，佢就唔係話所有伊斯蘭國嘅即係信伊斯蘭教嘅人都係壞人，即係其實伊斯蘭教都係一個教派。 唔係，其實佢係智護聯邦啫嘛。今日你 CIA 入邊都有壞人啦，佢哋都有鬥爭㗎。 咁佢兩邊都會攞到個平衡。 係囉，即只有兩軍對兩，冇話邊個係絕對邪惡，其實兩邊啲人都有壞人嘅，係啦。 同埋你睇低下，你可能覺得嘩個奸角原來有咁嘅背景，你有少少一刻會同情佢添，有啲係。 係呀，即佢都有佢嘅因素同原因而變成咁。 因為你立體嘛，我覺得。 即唔係佢唔係一個惡魔嚟嘅，其實。 唔係好片面嗰啲，即係黑板咁樣，即係 唔係紙牌 眼啊，即係唔係嗰種啊， 唔係魔王動個牌就係魔王咁嘅，係 啦，即係唔係嗰啲好樣板嘅啲奸角咯，咁就如果等阿銘睇埋睇下佢又覺得點咯，如果阿銘有興趣 追落去，我都未睇，我睇睇多先，好啊， 有時間睇下嘅， 睇下星期可以同大家。再講嘅呢個我都中意，應該 感覺啊，或者 係咁我都中意嘅。如果呢啲寫得好嘅，我都中意睇。係 好啊，好啊。 平時嗰啲寫得好悶嘅，平時呢啲 我諗你都，因為你冇乜機會會飛嘅咯。我諗呢套劇都 係真係好緊湊係嘛？ 佢真係冇乜時間。 唔會壓井手啊嘛，好驚啊！真係壓井手啫。 唔係 壓井同類型但係好悶嘅，通常都 唔係嗰尾嘢嚟嘅。 哦，阿後藤隊長即係入煲下水先，嘟咁樣個突即係二放。 冇住佢有個我睇到第六集都仲未知嘅伏筆嘅，佢講咧原來而家咧美國咧有啲空軍嘅隊員啊，佢唔使揸飛機嘅， 係 揸一啲無人機啊，佢只係指揮坐喺華盛頓。佢就會遙控一個無人機，就一路監視呢個譬如敘利亞嗰啲嗰啲人嘅，即係一發覺佢哋有問題咧，佢就會射殺佢哋噶。 哦， 都仲有殺手嘅功能嘅嗰啲機 啊。即係嗰啲無人機係啦，除咗監視之外，仲會射殺人嘅。咁講有一個控制呢個無人機嘅人咧，佢有一次因為收錯咗一啲資料啊，殺錯咗一個無辜嘅人啊。 我以為你話佢瞓著咗頭機， 唔係，佢就係殺錯咗無辜，咁佢覺得心理嘅好好自責啊，咁佢就直接放大家，因為佢個心理有問題就要佢放大，咁佢又拎住啲錢同埋佢。去到敘利亞嗰度，嚟同嗰個射殺錯咗嗰啲家人嚟道歉。咁呢一條線咧，完全同 Jack Ryan 開頭嗰條線咧，應該就完全冇關。 好似冇關咁喎，係咯。但係其實， 佢哋最尾，我覺得應該會拉翻埋嘅。 係咯，冇理由係一個多餘嘅。 冇理由一條拉楞嘅線，佢會擺落去。 冇理由隔離講隔離屋又得閒煮下嘢嘅，咁梗係有啲關係噶嘛。 因為佢呢一個支線咧，每一集都滲少少出。佢又唔係話一次做曬嘅，佢每一集都俾少少你嘅係。 係。咦，咁佢好有問題喎， 我 覺得 佢 會唔會有關嗰個華人嘅角色詞啊，又或者咩咧？ 唔知，因為講佢哋已經，因為主角阿 Jack Ryan 都去咗敘利亞啦嘛，咁嗰個有救協嗰個空軍機師亦都去咗敘利亞麗基，咁會唔會有撞到咧？咁我就未睇到啦，其實。 哦，即係你意思佢係二號拉打係嘛？ 咁啊，唔知啊，個樣就豬豬地，又唔係好似主角樣喎。 係，唔會做拉打。 即係會唔會即係阿 Jack Ryan 第時個 team 人其中有一個啦？我就唔係好熟悉啦，其實。咁就要睇落去啦。 即應該係有啲意思嘅，如果唔係唔會咁重擺落去。 但係就如果你單睇嗰條線，即係你當抽出嚟拍一套戲講嗰條線，即係好似嗰陣時美國追擊手咁樣啦。 係 我覺得嗰條線都好睇， 係啊係。不過就唔知點解同呢個主線有咩關係咧？係呢個問題。 同個主題好似完全甩曬，咁我就覺得。 點解明明係講緊甄子丹做葉問啊？點解又有個學校咧？原來後屘走出去做呢個大師兄咁啊！即係最尾你發覺啊，即係咁樣係啦。即係點解另一條線嗰五個小孩都校長嘅咧？冇關係喎。原來後屘楊千華就請咗阿甄子丹 啦。真係要睇埋最後兩集，睇佢真係點搞啦？呢度 係最尾甄子丹就繼續跟嗰五個小孩長大咗啊！原來五個小孩都校長續集啊！原來大師兄咁樣，我明曬咁啊！即我相信有啲關係嘅，唔會咁打嘅。你講到佢咁厲害嘅一個製作同劇本咁樣，寫一條唔關事 嘅事。咁大嘅製作冇，你又會無端端掟樣咁嘅嘢落去嘅。 係啦，一定有啲嘢嘅。如果睇到尾原來係冇關咧，咁就真 係。冇啲嘢咁啊，真係驚啊！我覺得 真係要講啊，就講粗口啊。 真係要睇一睇，如果完全冇關嘅咁。 係啦，成日影住做咩？隔離屋成日影住嗰個人煮飯嘅咧，做咩事？係啦，咁啊，咁呢個要再追埋先，係啦，係。咁其實就網上已經齊曬啦，大家其實可以一次過睇曬，我哋未得閒睇曬啫，我哋未睇，係啊，咁啊應該都會睇下啦，咁精彩嘅一個， 係啦，可以試一試啦， 呢個作品係啊，就咁叫 Jack Ryan 嘅啫，冇其他嘢嘅個戲名。 係啊，如果佢中文名咪叫做傑克萊恩咯。 哦，就係 哦咁樣嘅咋？ 佢直接譯個中文名嘅咋，譯個遊客嘅名，佢唔會用翻追擊嗰個名啊， 係。即係我哋上網揾就揾乜嘢咧？杰 克 莱 恩，然 后 杰克 莱 恩咯。 杰克莱恩，好。 系啦。 好嘅，好，咁睇完再同大家再 review 个 ending， 好唔好？ 系 啦，好啦，咁今个礼拜介绍俾大家睇先。系啦，咁我哋讲下有冇另一出啊？哇，即系都其实都系啲无线剧嚟嘅，系就未做嘅，未做嘅无线。OK， 哇，犀利啊呢套，系啊，咁明讲下呢套咩嚟？ 系，哇，又系再创世纪啊！創世紀嘅延續啊，係啦，所謂 好似好勁啊， 係啦， 使唔使睇嘅咧？其實真係 使好唔好睇啊？咁就 唔係好唔好睇啊，係使唔使睇啊？首先 使唔使睇啊？其實我又覺得就唔係咁吸引嘅啫。其實一早佢拍嘅時候，我都已經覺得嚇。 咁你首先嚟，既然話呢套係好似講到續篇，當然佢唔係真係啦嚇，佢好似係攞翻啲嘢嚟，即係好似咁啫。咁講下咩創世紀係咩嚟嘅先？你當我唔知啊，介紹兩句咩嚟嘅先？咩人做咩劇嚟嘅先？ 再創世紀啊，又係話 上一套創世紀咩嚟嘅？ 創世紀，創世紀哇犀利啊，都係有郭晉安，咁就另外再搭其他嗰兩個咧，就係阿羅家良啊，同埋陳錦鴻啊。系啦，所做嘅就其他配角仲有秦沛啊、郭峰啊、汪阿姐啊、周聰啊咁樣。 咩題材講咩嘢嘅咧？ 就係、是、講地產啦、發展嘅嘢為題材嘅，係啦。 嗯 OK， 好啦，咁好睇嘅咩嗰出？ 嗰出啊，你絕對係經典啦。咁就有好多位就其特別陳錦紅同埋阿羅家良啊，喺有一個展銷會裏面得佢兩個人喺度閉門喺度互片嗌交嗰段咧。就简直是经典，好多人重新拿出来去 cap 出来的啦。 是。 是啦，那段就没错。 但就不是好像大时代那些那么犀利啦，是不是？ 没那么犀利，但是都是一个新的经典来的。 Okay， 当其时它是分上下 part 去做的，因为它的剧太长了。 嗯， 就它是足足是拍了100集的嘛，但它是上半 part 就50集，下半 part 50集这样去出咯。 咁中央隔幾耐先做下一排？ 唔長噶，都係我唔知係緊，我唔知係緊接定係相隔一個劇嘅啫。 咁樣嗱，咁當時啊，呢個郭晉安係咪主角嚟嘅先？ 郭晉安啊，可以叫做係主角之一啦，但係就佢算係三個創業咁三人組嘅人嚟，佢算係最唔重要嗰個咯。 啊、即係比較一個弱啲㗎嘛，那個角色係咪？ 冇錯冇錯，係啦係啦。 咁今次呢一套郭晉安擔正，亦都係好似一個即好似講到佢好似一個唔知古壇出擊手定咩咁，總之就話要食咗香港即係最大嘅集團。 係啦，我要做香港首富。 啊，佢唔係，佢唔係要做香港首富。如果只係佢自己做咧，冇問題。即係佢係想吞咗人哋間公司。 是冇錯， 是不是不同的呢件事 ？OK， 是， 即是這個分別就是你打劫李嘉誠同你做李嘉誠， 是明白， 都爭遠係嘛？呢度呢兩樣， 係冇錯冇錯， 咁 係啦。 咁總之佢就想吞咗阿李嘉誠咁樣，你當呢度等， 係啦係啦。 咁呢度阿李嘉誠咧就係胡風嚟嘅啫，咁所以你覺得又好似覺得又冇話唔得。咁但係呢度胡風咧並不做一個糊塗老人嘅，即係佢係都佢裏邊所講咧，其實佢雖然老，但係佢仲係醒嘅。咁反而咧有一個即係好子嘅仔，咁即係呢個愛回家入邊 查律師啦， 查家宅查查 查律係查家宅， 咁啊繼續做查查嘅啫，佢呢度仲衰過查查嘅，你查查都好啲啊，即係繼續溝女啊，揈錢咁嗰啲咁嘅人嚇， 咁 啊嗰啲咁嘅人好廢嚇，咁啊再有個孫咧就反而係邊個嚟嘅啊呢個啊 袁偉豪 嚇， 袁偉豪， 袁偉豪即係牙佬，係 啦， 嗯 係啦。牙佬冇錯， 或者係動人都得，你鍾意啦， 冇錯係。 咁佢就反而係 OK 嘅，咁同埋呢佢身邊又有個 friend 呢就係啲街邊友，咁即係啲鴨寮街友，咁係邊個呢？ 周柏豪所飾演嘅。 係啦，咁你話佢哋唔知死人發明埋啲新嘢，咁因為佢可能我懷疑佢而家開頭講嗰個時代呢係早前少少嘅，咁佢就話咩發明咗即係呢個尿袋呀，即係叉手機，即係佢當好似嗰條帽咁嘅。咁、我唔知佢幾耐之前啦，佢講佢有冇講到好清楚個時間，我唔知。 佢就其實， 但佢都講緊美國咧，係發生緊呢啲嗰啲叫咩次案危機係嘛？ 係介紹嘅時候，佢係會由2008金融海嘯作為呢個故事嘅起點嘅。 哦，佢咁樣講 ，OK。 係啦，冇錯。 哦，即係金融海嘯嗰期嚟嘅，其實係開始。 係啊，係啊。 咁我相信就係可能啫，我冇，因為我冇睇，我睇過第一集啫。因為你咪一睇第一集佢未做，內地做咗嘛，係啊， 係啦，冇錯。 其實好多集添，不過我未睇其他啫。咁我睇咗第一集，就發覺咧，呢度要當笑片睇 OK 嘅，係一陣先解釋。係啊，總之就話郭晉安一個大惡嚟嘅，即係郭晉安做大惡啲好笑啦，係咪？ 係啊， 係咯，但係佢個表現好似阿旺咁先好笑啊嘛。 係啊，咁係咪即係小朋友喺度哈哈哈咁樣扮奸？嗰啲咁樣嘅模式啊， 真係有，真係有少少，真係有少少。 O K， 係。 咪衰過㗎。 O、okay, K， 明白。 即係佢成日擺個表情咧，攬嚟奸咁喺度笑嗰啲啊。 哦，咁樣，明白。O K。 咪即係你好似見到黃子華喺度扮半神食樹咁樣。 哦，或者係咪好似雀性裏面阿郭晉安喺度，好似有求於袁秋，跟住之後又收埋啲嘢，嗰種嘢咁樣嗰啲笑容嗰啲啦。 唔知啦，你即係大家有興趣就自己鑑賞下啦 ，OK？ 係啦。 咁呢度總之講到佢好似魔鬼一樣，但係佢做出嚟就低 B 咁嘅，好似咁。 係啦。 系啦，咁我就不如去拍《阿金正傳》仲似啲，我感覺即係你不如就講佢真係阿旺，但係就講佢，但係就唔知點解好多生意原來都係因為佢開始，我可能咁樣仲似啲啊。佢呢個你講佢做奸嘅，咁同阿楊怡係一對嘅，咁佢明明向佢求婚，楊怡就話呢個唔係時機，話要喺一個最好嘅時機，即係佢最高峰嘅時機先結婚。咁佢話你等我，好快就到。咁其實佢就話佢吞咗，其實楊怡契爺就係胡峰，即係其實佢哋唔係唔識㗎喎，佢係 friend 嚟㗎喎，係平時會即係一齊㗎，平時哇佢咁都做得出嘅，咁即係嗰度冇問題，呢樣嘢冇問題，但係佢哋一做出嚟就好冇說服力，係咁再加上呢、這個袁偉豪呢就有女朋友嘅，而呢個角色先係呢成套第一個出場，咁就一個跳舞嘅女仔嚟嘅，咁就邊個嚟嘅？ 女仔 里面是女仔嚟嘅，首先佢个角色系 ,ok? 女仔佢都叫我哋讲緊边个呢，就係周丽淇，係啦。 咁周丽淇可能大家印象都好耐㗎啦，但呢套系而家拍，即係老实讲成套劇入面嘅所有女角我都觉得好似老咗一框咁嘅。 係啊，喂啊大佬你个个都系年纪都唔细㗎啦。钟嘉欣都三十几啦，杨怡都就嚟四条啦。 钟嘉欣我未讲到嘅，一阵讲。 系 ，OK， 杨怡啊，系啦，仲有周丽淇都就嚟四十啦，系咪先？仲要佢扮女仔。 嗱呢度杨怡咧就唔觉得好大分别嘅。 系。 佢同埋佢亦都唔系做紧啲咩靓妹啊嘛，咁佢都系一个女强人咁 OK 嘅。 女三十零岁嗰啲做翻。 咁你唔会觉得汪明荃系做唔到阿姐嘅啫？ 梗系啦。 你唔會覺得朱咪咪做唔到阿媽嘅啫，咁即佢做一個稱職嘅啱嘅年紀角色就冇問題，即你就唔會佢老噶嘛。你佢但依點解周麗淇仲係做一個好似一個靚妹咁樣嘅咁？係啦，即我話佢冇搞錯啊！咁佢拍埋阿袁偉豪，我以為睇美達路同鐵狼嘅大佬，係啊，佢認翻阿銀雲，你有冇睇先？ 有 你有睇今集係咪？我真係有啲咁嘅感覺啦，最少姐弟一定係啦，母子就可能未去到嘅，姐弟就最少㗎啦，肯定㗎啦， 係啊， 但個角色佢好明顯呢唔係嘅，似係啊周麗淇係一個小妹妹咁嘅啫，係角色啊，我做嗰陣係角色 ，OK， 即係周迅都強行去演一個十幾歲嘅靚妹啦 嘅，係啊。是啊 不是当年喎而家喎 是啊刚刚演绎转嘅就是。 咁你点样顶得顺先咁 ,ok, 或者你讲呢一段时间可能只系到劇嘅好开始㗎啫。但係即系总之睇落去系比较奇怪啦 ,ok。相信呢我估啫。咁可能袁偉豪地系比较觉得我估咋 ,ok。系咪害到真系冇晒钱咁跟住佢讲去重新创业可能系讲呢样嘢嘅。 有机会 咁。 我未讲到依家。 我真係只不過睇第一集啫，都唔想睇落去嘛，最弊好啦，咁仲有最緊要，其實亦都真正做得好嘅，其實就係林文龍嗰、那個。 冇錯， 唔係個角色，林文龍嘅演員啦，或者咁講，唔係個角色好嘅，佢演得好。呢度咧，我覺得唯一係佢係認真做嘅啫。 嗯， 係啊，同埋咧，佢真係俾到個壓迫感你嘅。咁而佢咧就話，原來佢以前係應該係同阿郭晉安一齊開郭晉安嗰間大公司，咁但佢就冇加入到，冇接受到佢啲邀請，佢就繼續幫咧，即係另一間公司，即係阿潘志文嗰間公司打工。 係， 係啊，咁但係佢就好犀利嘅，幫你揾到好多錢嘅，咁但係郭晉安就用佢啦，即係話，嗰時如果你肯同我拍檔，你因為老闆咯，咁但係佢就話，唔係嘅，如果嗰時佢入咗嚟咧，其實都係你話事嘅啫。我邊有識做老闆啫？即係佢有啲咁即係互串少少嘅嚇，咁就好明顯咧。呢套戲係佢兩個有啲鬥咁樣嚇。咁當然林文龍我都唔知佢暫時唔知咩新鮮蘿蔔啊，總之講得好犀利嘅嚇。 係啊， 咁啊， 好似睇 咁啊，好快就講話又飛咗咧，就真係走咗外國咁去咗個公園嗰啲咁嘅嗰啲咁嘅國家公園嗰啲。咁原來就唔知話鍾嘉欣就喺嗰度做嘅，咁我都唔知佢做乜。咁啊，鍾嘉欣一登場已經又哇乜又老咗一框嘅，即係成套戲你哋見到啲人過老咗一框。系啦，就系咁啦。啲女啊，尤其是老咗一框。 系啊， 咁啊，成日都系杨怡就唔系咁大，觉得个变化。咁同埋拉姑，阿拉姑都唔觉得好大变化。 系。 系啦。 因為楊業不嬲都覺得佢都唔係話好亂口咁樣嘅樣啦， 都冇， 係啦， 係啦，廿年前都係而家呢個樣噶啦， 係啦，冇錯，個鼻長咗啫，唔知點解， 有咩？我可能食得面多， 定係 喺啲車度食面食得多，咪會有咁嘅現象啊？我驚係嘛？ 定係講大話講得多？ 咁我就唔知啦，係咯，呢個木偶奇遇記啊嘛，係咪？鼻會長啊， 個鼻。个鼻啊，系啦， 人哋个鼻长系会生埋树叶噶喎， 系咁佢未咁就， 系啊嘛，都未够多，佢净系话佢就话食面啫，系嘛， 系有可能有可能， 佢都最主要成日喺架车度啊嘛，系咯， 系冇错， 佢冇话嗰样嘢都唔喺架车，好嘛， 系啦，系 系咩？边个啊？边条女啊？唔系啩？记得话俾我听啊，各位记者大佬，等我捉奸啊咁啊，嗰个唔系我，梗唔系我嚟啦。有冇搞錯啊？嗰條死仔嚇同人車震咁啊，咁樣講啊嘛，咁個鼻就開始生樹葉啦，係咪？ 係冇錯。 知啦，呢啲係嘛，好核突啊！總之講出嚟都。 但係呢個阿鐘嘉欣好似出少少嘅啫喎，客串性質嘅啫喎，原來 佢。咁我唔知啊，咁我就唔識啦。咁佢就同林文龍係一對嘅，呢度似乎 係冇錯。 咁啊，都係咁上下嘅啫。咁第一集就犀利啦，歐洲攻略啊，食曬我今個禮拜講啲嘢。成集都不斷喺啲咩又布拉格，一陣又乜鬼周圍去嘅，一陣又巴黎咁樣，咁好似好勁咁樣，咁但係影出嚟啲景咧，即係即係不能夠同我哋即係講嘅其他嗰啲比較啦，啲咩 Netflix 嗰啲人哋嗰啲，即係你都去到歐洲，但係出唔係佢又唔係㗎，影出好靚嘅，人哋個景好靚，但佢影出嚟咧，咪好似翠如 B B 帶架旅行嗰啲咁咯，即係其實冇乜角度㗎，即係。咪喺度影喺度影， 即系咩旅行咩游客影相嗰啲咁嘅水平啊？ 我游影都靓好多， 系 而家啲人影相影得唔错噶，平时嗰啲 哦 ，O K 噶，有晒角度噶，佢冇噶，唔系 O K， 即系嗰啲所谓角度咧，就系突显下间嘢，即系有几红，咁有啲透明 lift 咁啊升上去，跟住去嗰啲嗰种咯， 哦。又是以前的做法 我怎樣 是啦是啦咁仲有話第一場見到周麗淇喺度跳舞啦是啦喺嗰、那個做街頭表演啦是啦咁直情係喺香港人嘅角度嚟講同香港冇乜分別嘅因為佢真係擺個兜喺度等人哋抌錢落去嘅而且亦都真係有人抌㗎啦是啦跟住之後呢就跳影到佢懶係好似好咁啊，但係就好似啲動作唔係太大啊咁樣，懶係剪到好碎啊咁樣，又懶係好勁咁啊，但係其實冇乜嘢睇啊佢跳舞嗰度，但係跟住之後就俾人哋搶咗個兜啲錢啦，係啦，然之後咧，哇咩啊搶劫嗰個鬼仔咧，哇佢啲身手不知幾鬼犀利嘅，玩曬極。極限運動嘅飛檐走壁，好似識輕功咁款嘅喎，真係係嘛？跟住但係一經過遇到郭晉安咧，唔知點解好似武林高手上身識點穴咁樣啊！一嘢又唔知點解嗰個鬼仔就慣低咗啦，係啦，都咁 唔 係神奇 嘅。嗰啲應該係氣功嚟嘅，唔使掂到嘅。 係啊， 唔係即係可能郭晉安係咪有呢個替身能力啊？嘛 係嘛？ 其实用咗白金之星打咗好多拳嘅，不 可能啊！ 不佢冇用呢啲替身能力嘅人嘅角度去影，咪见唔到啫嘛，系咪？ 嗯，咩？但系不过上佢有啲大陆睇咗嗰啲人嗰啲网站咧，啲人就攞翻佢以前拍过一套大陆武侠剧嘅一个角色嚟话，系咪呢个角色上咗身咧？系啊， 系算数啦， 咁样。 咁跟住咧又话咩叫佢？因为佢原来想要买一幅唔肯个作。即係個畫家唔肯賣嘅畫，咁但係因為嗰幅畫係畫呢、這個係畫一個即係跳舞嘅一個女人嘅，咁佢就因為周麗淇跳舞，咁就唔知點樣去到就佢話等佢覺得有即係好有同感啊咩咁，等佢肯賣俾佢。咁佢原來幅畫又做咩？原來要嚟即係諗住咧要嚟討好阿拉姑嘅。 哦， 拉姑就係一個歐洲嘅一個即係佢唔係老闆啦，即係可能裏邊一啲好緊要嘅即係一啲嘅 重要人物， 重要人物啦。咁就諗住拉攏佢哋嗰個唔知咩集團咁佢投資落佢嗰個好囧嘅計劃叫做咩 乜乜城嗰啲啊 咩城啊叫做咩城啊乾坤城好似叫做係嘛 昆崙城啊定係係嘛 昆仑城啊，系咯，好似昆仑城，诶，总之好核突嘅啲名，诶， 系昆仑城啊，大佬， 唔系啊，唔系啊，即系佢嗰啲咧，佢讲到嗰啲好大嘅嘢啊，啲佢啲公司有几大，但改埋啲名咧系好核突噶， 嗯， 系啊， 系， 即系你开间哇五星级，系嘛嘅一间即系酒店入边嘅餐厅，你都唔会叫乜记啦， 系啊，冇错 啊，即系呢啲都系。哇，好肉酸，即系呢套嘢咧，我唔知点解会令我联想起好多年前一套讲车嘅一套嘢。 哦，系咪阿松哥嗰套啊？刘松仁啊？ 当然系嗰套啦，都冇第二套啦。《 岁月风云》 系都冇第二套啦。吓，佢哋嗰种叫华捷啊嘛。 系冇错。喂，嗱，你讲开呢一样嘢咧，就其实两套剧都有一个同等嘅性质嘅，又系当其时嘅《岁月风云》咧，就系、是、回归十年嘅纪念剧，系。今次呢一個咧就係、是回歸二十年嘅紀念劇嚟嘅，其實佢原本嘅目的啊嚇。 咦？咁關咩事咧？佢走上歐洲攻略嘅喎、 哦。其實唔關事㗎，即係講嘅就係一套講嘅啫。 一話係回歸二十年嗰啲就唔知有分頂攞係咪？好似嗰時話定咩嘢？ 咁唔知啊，定係好似嗱，今次佢喺大陸嗰度有喺電視台播㗎。 係。 系啊， 即系政治够正確，系咪？ 有机会啦，咁就 肯定冇出现小红维尼， 梗系唔会啦，大佬，有都剪晒佢啦。 可能有出现跳跳虎同埋嗰只鹿仔，系咪？但系冇出现小红维尼就得啦，系啦，系啦， 系啦，咁样系啦，咁样佢就呢一套剧咧，咁就喺。中央電視台嗰度有份播嘅，好似唔知第八頻道咁樣啦，係啦，咁就佢播放嘅模式就非常之奇怪嘅。香港可能佢哋內地係習慣咗㗎啦，但係香港人咧會有啲奇怪嘅，就係、是每伏一至五啊，每晚係播三集啊，7:30至10:30三集嘅係，係啊。想象唔到係嘛？一次過播三集，你都真係好惡搞啊！ 即係佢係電視做，唔係啲咩愛奇藝啊或者嗰啲嚟嘅。 愛奇藝都有，但係佢喺央視八台嗰度就真係大氣電波咁樣播嘅， 即係三倍速馬沙咁樣啊！ 係啦，每晚三個鐘頭嚇，我唔知點解會咁樣播嘅大陸啲有啲台嘅。 快啲播完，你都快啲播完，唔好做啦。 是有機會，是啦，咁跟住而網上面嘅平台呢就係、是、呢個愛奇藝呀、啊、就、播放嘅，咁樣佢就係一緊接邊套劇集呢、同一時間啫，就係、是、延禧攻略啊，佢延禧攻略就訂呢套戲上去啦，係啦。 哦，即係咁樣，即係有關係喎、啊、真係。 係 同我哋一樣喎、啊、講完延禧攻略就講呢套啦，係咪？ 咁唔出奇嘅，咁就係啦，因為佢都係緊接個檔期嘛，係啦。咁嗱，愛奇藝係點樣播呢 ？VIP 嘅會員咧，每晚8:00就有三集，即係好似央視八台咁樣睇到。但係如果你話免費嘅話咧，咁就每晚睇一集嘅啫。 喂，咁好奇怪啦！我免費啊，電視都睇三集喎，點解你喺嗰度要俾錢先可以睇到三集咧？ 因為網上可以點播咯，你喺電視嗰度，除非你錄咗佢嘅啫，係咪先？如果唔係嘅，你淨係可以喺嗰三個鐘嗰度睇啦。 嗯 ，OK， 錄咗佢都唔係好難啫。 哦，咁樣係，但係依家啲人懶啊嘛，嚇！我屋企就有個 hard disk 嚟錄電視啦，但係自從有咗 MyTV Super 可以，MyTV 嗰度上網可以睇啊，無線嗰個網啊，我都少咗錄嘢啦，我阿媽。 好啦，咁而家無線係幾時做呢？想問未做嘅。 係啦，嗱，呢一個呢由本來啊，原本啦、啊，佢係諗住緊接天命啊嚟去播嘅、 嗯， 即係依家特技人嗰個時段啊。 嗯、 但係因為出咗有啲問題，佢就要延後個檔期，就插咗特技人。 我真係意思，佢本來仲早過內地演播啦。 我唔知係一 內地都係啱啱做啫，啱啱好似都係今個禮拜新嘅。 係啊， 即 係因為 佢即 係 集數每集多，所以先即係好似知點解咁多集嘅咁啫。 嚇！我唔知道係同步播啊，定係同步播啊，定係點啦？因為就內地佢嗰個台咧，央視嗰度啊，佢嗰個 時段啊，佢依家播咗嗰套咧係三年前嘅舊劇嚟嘅，三年前舊劇，但係未上過嘅劇嚟㗎。 Okay. 我唔知嗰個係咪攝出嚟嘅。依家咧就有無線播啦，咁就同佢差唔多時間播。 即係佢都已經等咗佢 啦。有機會，但係又未必似，因為就央視嗰度佢播咧係8月30號，無線咧就9月10號等播埋特技人先播。可能有關，可能冇關啦。咁就呢樣嘢 唔清楚啦。古人都多餘啦， 係啦，係啦。咁就無線就9月10號就完咗特技人之後就會播嘅，係啦。 O K。 咁另外就係啦，喺台灣啊同埋越南啊都會有播嘅呢一套嘅，係啦。 哦，即係其他東南亞地區係。 係啦，係啦，冇錯。 係。哦，咁好啦，咁明睇咗幾多集？ 我啊睇咗少少嘅啫，同埋睇過下啲預告啦，咁樣就電視同埋嗰啲演員自己喺度介紹下自己個角色，咁講到少少嘢啦。同埋又睇咗少少豆瓣網啊，咁樣佢哋一啲嘅評分啊，同埋一啲嘅反應啦，咁樣就嗱，如果我睇預告片嘅感覺咧，有少少涼涼地嘅覺得，係啦，我唔係啦，因為真係個感覺好舊啊！我唔知係咪佢講嗰個時間係十年前啦，係啦，咁就同埋又話阿楊怡同阿郭應該咩古壇雌雄大盜啊，啲人話佢哋咁樣講啲嘢啦，係啦，同埋正話都講過周麗淇比較老太出咗嚟啦，咁樣呢啲真係咩啦，係啦，唔係咁吸引啊呢啲嘢係啦，咁樣囉，同埋 但你有睇第一集咗嘛， 我未睇晒，我睇咗少少啦，係啦， 你 comment 囉，你講嗰正常正話，你講嗰段都嗰差唔多，其實就 唔係，咁你有冇睇到有種好似睇緊笑片咁感覺， 似一種似膠片嘅感覺呢，真係好似笑都笑唔出啦，真係 你笑唔出，因為哇！我睇到好開心喎呢套， 係嘛？我係睇一出笑唔出嘅膠片咯。呢、這個見到佢你想屎啊嘛，揾個四廿歲嘅女人扮， 唔係咁個 focus 唔係嗰啲女，咁啲女 係 即係現實年齡係老咗，咁你冇得講嘅。即係你覺得阿旺嘅表現如何咧？ 阿旺嘅表現 係咪有 時 做緊笑片咧？ 阿旺咯。 系啦，我覺得佢似阿旺都，我似一個古壇追擊手，係咪？ 同埋我喺度諗啊，會唔會係阿旺新轉嘅續集啊？阿 Bosco 離開咗公司啊，跟住之後阿旺啊，就真真正正嘅接掌咗秦沛間公司，就成為佢有錢佬啊！ 阿旺新轉係時裝噶， 係啊，時裝噶。 哦， 跟住之後連老婆都換埋啦，阿孫圈就換咗阿楊怡啊，咁樣啊，係。 即係佢終於唔好再扮傻啊嘛，其實一路都係扮傻嘅。 係啦係啦係啦。定係佢依家唔係喎，但係咪唔想人俾人知佢傻，跟住之後依家其實係傻喺度扮正經嘅。 可能係。其實佢係傻嘅。 係啊，跟住之後 翻 到去。翻到去房門嘅時候，對住阿楊怡就會講：老婆仔咁嗰啲 咯。咩啊？佢而家講嘢都仲係咁噶，使唔使閂埋房門？ 係嘛？係 啊。 而家佢壓抑唔住， 壓抑唔住。喂，好似阿楊怡講啊，即係楊怡話：以我哋而家公司嘅財力係唔足夠去吞咗全香港最大嗰間公司嘅，計人間公司嘅咁樣。咁啊，阿郭晉已經話：我哋只要夠肚餓就食得啦！哇，真係冚喎！ 真係，喂，係咪嗰啲乜鬼嘢啊？外地嗰啲演員跟住之後講粵語唔正咁樣嗰啲講法？ 唔係，咁唔係，咁咪阿黃嗰啲講法咯。即係我睇到佢唔係啊，大佬，即係老實講，黃子華做麥提爽。佢係搞笑嘅，係咪？ 係啊， 但佢講出嚟，你都係覺得佢啊，唔係喎，佢講嗰樣嘢係有道理嘅喎。 係啊， 係咯，唔係話唔係搞笑喎，講嗰樣嘢真係有少少 即係商業上嘅原理嗰度，佢唔係嘅，你都要睇覺得你講咩啊，大佬咩只要夠肚餓就一定食得落啊！ 咁呢個就啊，好多人又係嗰啲咩做生意嘅人嗰啲自我催眠咁樣嗰啲説話啦，咁有呢啲就佢照搬呢啲套路出嚟嘅啫。 只要你夠急屎，一定會行得快啲係嘛？ 係啦。 啲咩咩理論嚟嘅啫？ 咩饥饿理论啦？咩呢个你要好 快？废话系咪马云讲嗰啲啊？系咪马云嗰啲废话？ 我唔知啊，所以好多戏都有讲，但系唔系佢讲到咁胶噶，有啲系啦。 嗯， 因为好似系鬼佬，但系因为呢个系一半嘅说话嚟嘅，要保持肚饿同埋要保持，但系呢个系一半嚟嘅啫，但系另外一句。连埋嘅就要保持愚蠢啊嘛，即系你要 你讲嗰个咪阿边个咯，是啲执嗰个讲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人哋唔系讲紧咁嘅意思啊嘛， 系啊，佢又原之取义歪曲咗 ，stay hungry 系你对知识嘅追求啊嘛，人哋讲紧大佬啊， 系啊冇错啊，系啊系， 唔系话吞咗人哋间公司啊嘛， 唔系对金钱嘅追求系啦， 唔系追求啊，而系讲紧。你本来讲嘅你能力其实但系做唔到嗰样嘢噶， 系啊， 你又讲到话咧，只要够肚饿咧，我哋就得，即系你只要够肚饿咧，你可以打低哥斯拉嘅，系咪咧？系咪咧？ 啊， 系咪只要够肚饿？咪先，只要够肚饿，或者你可以打低一只野狗，只要够肚饿，你就可以打低老虎同狮子咧，或者一只熊人咧，我都好怀疑噶啦，只要夠肚餓，哥斯拉我都可以殺死佢，係唔係啊？你要有能力先得噶嘛？ 係啊，冇錯。 唔係淨係你夠肚餓就得噶喎。 啱，冇錯。 嚇，唔通一隻好肚餓嘅綿羊可以打低只獅子咩？ 冇可能啊！ 雖然綿羊又唔食肉嘅，嚇，咁我就揾一隻另一隻食肉嘅，好唔好？例如一隻狐狸咁。 係啊。 一隻好肚餓嘅狐狸可以打低。食咗只老虎嘅，其实你嗰呢句嘢有冇智慧啊？呢句嘢就系出喺阿王口中先至啱噶嘛，就系、是、低 B 噶嘛，系咪？ 系、哦，其实佢系一个低 B 嘅人啊，所以佢咁样写系啱嘅。 系、哎、我唔知道，所以我就觉得个剧本其实唔得嘅，个剧本咧个质素咧其实同阿华哲其实差唔多嘅啫。 唔係，你係咪覺嗰個會好啲啊？歲月風雲好似好啲喎、啊。 歲月風雲唯一好啲咧，就佢有呢啲好好犀利嘅植入式廣告，而嗰啲植入式廣告已經去到 True Man Show 嘅程度，係即係無端端突然間會向咗鏡頭話：，哇，好好味啊！咁樣嗰啲咁嘅嘢咧。 哦， 啊、即係佘詩曼竟然係會喺咩歲月個咩風雲啊？ 歲月風雲。 歲月風雲裏邊竟然會賣嗰個絲絨被。无端端讲翻佢嗰个代言嗰个丝绒被里边嗰啲对白出嚟嘅， 佢去翻嗰间铺头做 sales 啊个古仔， 佢去嗰间铺头买 哦， 买，但系佢会无端端咧讲到嗰只被就好好用啦，跟住好似系咪好衣都就真系去嗰个咩话咩电器铺啊，威马 佢代言嗰只产品威马啊嘛， 佢身上冇跳十字步噶咋。 有冇唱呢、這个烫烫烫咩烫烫烫嗰？ 咁又冇，不过佢都有就走去嗰度买嘢。咁其实呢种植入式已经去到咧，唔系平时嗰啲只系出现产品，你会揾翻嗰只牌子个代言人出现喺嗰度嗰个故事入边，即系仲要佢平时都系嗰啲角色嚟嘅，唔系话无端端出现嘅，突然间卖某只产品讲翻，即系如果呢套嘢有增光，我肯定会话美元发财，立即变翻得咗。 系。 黐線嘅大佬，成哇呢度我真未睇過咁徹底嘅，成日識廣告嘅。 係，大陸我唔知係香港嗰邊諗出嚟定大陸嗰邊諗出嚟啊，因為嗰套都係中港合作噶嘛。大陸嗰度啲人都話佢啲植入性廣告係非常之犀利噶嘛，一直都 係啊， 今時今日。 所以咪呢度咪不及於嗰度咯，就話，但係呢樣嘢不及啫。你講低 B 劇情、低 B 對白，過之無不及呢套。 係，梗係啦。 咁啊， 起碼嗰套 真係你當睇笑片，我就覺得大家當睇笑片睇咧，另有一番滋味嘅。大家咁諗咩？ 不過我 你就當呢套咧，其實係老表炒股票嘅叫做。 系冇错，老表炒股票， 你就当郭晋安继续做嗰啲老表 ，O K， 系啦，只不过冇咗黄祖蓝，变咗林文龙。 黄祖蓝就冇咁耐噶啦，上次都系无端端变咗蔡心喺度，都唔关主题事，路过嘅啫，今次冇埋咁解啫嘛 ，fine 嘅， 系啊， 系啊， 系。 我就覺得係啊，林文龍真係太會認真啊！如果調轉做啲嘢做得，係咯，我不如佢都搞埋笑，咁可能會做好睇啲咯，係咯。 嗯， 直情當係笑片咁做，咁可能呢套就好睇少少。 佢搞個笑味咩？啊，都算搞過，佢發個皆大歡喜嘅都啊，林文龍係啦，應該冇問題。 喂，但係佢發皆大歡喜入邊，佢都好正經 嘅。係啊嘛， 佢都唔傻 喎。有時有啲笑位喺佢度嘅都會係啦。 但係佢冇做傻佬㗎。 系唔系傻？ 佢唔系傻嘅， 正经型嘅嘛，佢系。 系啊系啊，我未见过真系做傻嘅吓。咁呢度咧，佢做得好嘅，真系做得好嘅。 系冇错。 系啊，咁我又奇怪啦吓，嗰时走去 HKTV 嗰阵啊，闹到无线飞起，咁而家都冇办法唔翻嚟吓。 系系啊， 我谂佢都唔好想啦吓。咁但系佢冇影响佢嘅演出，佢演出依然系呢套剧入边其中一个即系唯一值得睇嘅一个点啦吓，应该咁讲。 系啊。不過有啲 嘢唔好拍電影，我都係嘥咗啦，已經係。 喂，都有拍過嘅，不過做啲 少啲啦。 係啊， 應該話而家咁多啲警匪片，我諗你預埋一份做翻主角之一咁，我覺得 係 出出有餘嘅嚇。咁就算林家華咧都有份演出，但係暫時又出咗 short 嘅咧，我就未睇到啲乜嘢嚇。 係，佢黐曬須咁啊嘛。 黐曬須嘅，係咯，打 golf 咁 啊。係啦係啦。 咁演出就好多人演出㗎啦，呢套嘢咁出出嚟就。喜感就好高，系啦， 不过你话同当年嘅创世纪比啊，真系差好远啦！啲卡士就，因为你我哋数嗰啲最好戏嗰啲都已经数咗，呢啲就唔会见到阿秦沛啊、郭峰啊嗰啲，就算你话阿边啲啊，李国麟啊嗰啲都唔会见到有噶啦，好似系啦， 系，唔紧要，嗰啲一般人都唔想睇啫，系啦，即系觉得好老土，系。咁呢度咪等啦，等下阿黄系咯，可能啲人唔想阿黄好耐冇做阿黄啊，咁啊系咯， 系 咁啊，大家可以睇翻 ，OK， 咁啊冇乜特别嘅，即系讲下啫，即系呢度系即系嚟紧一路就上香港就上，但系内地已经上咗，即系其实你上网搵嚟睇，同埋嗰啲都系广东话嘅，你唔好以为内地搵到即系讲国语，唔系嘅，讲广东话嘅已经。 系啊，粵語版嚟嘅， 粵語版嚟嘅，原聲嘅。咁你大家可以，不當然啦，大家邊有咁神心啦？咁到時無線做咪瞄瞄咯。我就覺得當趣劇睇咧，都好笑過阿 Bob 嘅，係好笑過嗰啲咩啊？最緊要咩話？嗰時嗰度 最緊要好玩， 最緊要好玩係嘛？係咯， 係 就係咁。